第三十回，宝钗借扇击带双敲，灵官画墙吃及局外。话说林黛玉与宝玉嚼口后，也自后悔，但又无去救他之理，因此日夜闷闷，如有所失。紫鹃夺其意，乃劝道： 若论前日之事，既是姑娘太浮躁了些，别人不知宝玉那脾气，难道咱们也不知道的？为那玉也不是闹了一遭两遭了。 黛玉啐道： 你倒来派人派我的不是，我怎么浮躁了？ 紫鹃笑道： 好好的为什么又捡了那穗子？岂不是宝玉只有三分不是，姑娘倒有七分不是？我看他素日在姑娘身上就好，皆因姑娘小性儿，常要歪派他才这么样。 林黛玉正欲答话，听见院外叫门。紫鹃听了一听，笑道： 这是宝玉的声音，想必是来陪不是来了。 林黛玉听了道： 不许开门。 紫鹃道： 姑娘又不是了，这么热天独日头底下晒坏了她，如何使得呢？ 口里说着，便出去开门，果然是宝玉，一面让他进来，一面笑道： 我只当是宝二爷再不上我们这门了，谁知这会子又来了。 宝玉笑道： 你们把极小的事儿倒说大了，好好的为什么不来？我便死了，魂也要一日来一百遭。妹妹可大好了？ 紫鹃道： 身上便好了，只是心里气不大好。 宝玉笑道： 我晓得有什么气。 一面说着，一面进来，只见林黛玉又在床上哭。那林黛玉本不曾哭，听见宝玉来，由不得伤了心，止不住滚下泪来。宝玉笑着走进床来： 妹妹身上可大好了？ 林黛玉只顾拭泪，并不答应。宝玉因便挨在床沿上坐了，一面笑道： 我知道妹妹不恼我，但只是我不来，叫旁人看着，倒像是咱们又拌了嘴似的。若等他们来劝咱们，那时节岂不咱们倒绝生分了？不如这会子，你要打要骂，凭着你怎么样，千万别不理我。 说着，又把好妹妹叫了几万声。林黛玉心里原是再不理宝玉的，这会子见宝玉说别叫人知道他们拌了嘴就生分了似的这一句话，又可见得比人缘清净，因又撑不住哭道： 你也不用哄我，从今以后我也不敢亲近二爷，二爷也全当我去了。 宝玉听了笑道： 你往哪去呢？ 林黛玉道： 我回家去。 宝玉笑道： 我跟了你去。 林黛玉道： 我死了。 宝玉道： 你死了，我做和尚。 林黛玉一闻此言，当时将脸放下了，问道： 想是你要死了，胡说的是什么？你家倒有几个亲姐姐亲妹妹呢？女儿都死了，你几个身子去做和尚？你儿我倒把这话告诉别人去评评。 宝玉自知这话说的造次了，后悔不来，当时脸上红胀起来，低着头不敢啧一声。幸而屋里没人，林黛玉直瞪瞪的瞅了他半天，气得一声也说不出来。见宝玉憋得脸上紫胀，便咬着牙用指头狠命的在他额颅上戳了一下，哼了一声，咬牙说道： 你这 刚说了两个字，便又叹了一口气，仍拿起手帕子来擦眼泪。宝玉心里原有无限的心事，又兼说错了话，正自后悔，又见黛玉戳他一下，要说又说不出来，自叹自气，因此自己也有所感，不觉滚下泪来。要用帕子开始，不想又忘了带来，便用衫袖去擦。林黛玉虽然哭着，却一眼看见了，见他穿着簇新藕荷纱衫进去拭泪， 便一面自己拭着泪，一面回身将枕边搭的一方削帕子拿起来，向宝玉怀里一摔，一语不发，仍掩面自泣。宝玉见他摔了帕子来，忙接住拭了泪，又挨近前些，伸手拉了林黛玉一只手，笑道： 我的五脏都碎了，你还只是哭，走吧，我同你往老太太跟前去。 林黛玉将手一摔道： 谁同你拉拉扯扯的，一天大肆一天的，还这么嫌皮赖脸的，连个道理也不知道。 一句没说完，只听喊道： 好了。 宝林二人不妨都唬了一跳，回头看时，只见凤姐儿跳了进来，笑道： 老太太在那里抱怨天抱怨地，只叫我来瞧瞧你们好了没有。我说不用瞧，过不了三天他们自己就好了。老太太骂我说我懒，我来了果然应了我的话了，也没见你们两个有些什么可办的，三日好了两日恼了，越大越成孩子了。有这会子拉着手哭的，昨为什么又成了乌眼鸡呢？还不跟我走到老太太跟前，叫老人家也放些心。 说着拉了林黛玉就走，林黛玉回头叫丫头们一个也没有。凤姐道： 又叫他们做什么，有我服侍你呢。 一面说一面拉了就走，宝玉在后面跟着出了园门。到了贾母跟前，凤姐笑道： 我说他们不用人费心，自己就会好的，老祖宗不信，一定要叫我去说和，我急着到那里要说和，谁知两个人倒在一处对陪不是了，对笑对诉，倒叫黄莺抓住了鹞子的脚，两个都扣了环了，哪里还要人去说和。 说得满屋里都笑起来。此时宝钗正在这里，那林黛玉只一言不发，挨着贾母坐下。宝玉没甚说的，便向宝钗笑道： 大哥哥好日子，偏说我又不好了，没别的礼送，连个头也不得磕去。大哥哥不知我病，倒像我懒推过不去的，倘或明儿恼了，姐姐替我分辨分辨。 宝钗笑道： 这也多事，你便要去也不敢惊动，何况身上不好，弟兄们日日一处，要存这个心倒生分了。 宝玉又笑道： 姐姐知道体谅我就好了。 又道： 姐姐怎么不看戏去？ 宝钗道： 我怕热，看了两出热得很，要走客又不散，我少不得推身上不好就来了。 宝玉听说自己由不得脸上没意思，只得又搭讪笑道： 怪不得他们拿姐姐比杨妃，原来也体风怯热。 宝钗听说不由得大怒，但要怎样又不好怎样，回思了一回，脸红起来，便冷笑了两声，说道： 我倒像杨妃，只是没一个好哥哥好兄弟可以做得杨国忠的。 二人正说着，可巧小丫头垫儿因不见了扇子，和宝钗笑道： 必定是宝姑娘藏了我的，好姑娘赏我吧。 宝钗指她道： 你要仔细，我和你玩过，你再疑我，和你素日嬉皮笑脸的那些姑娘们跟前，你该问他们去。 说得个垫儿跑了。宝玉自知又把话说造次了，当着许多人，更比在林黛玉跟前更不好意思，便急回身又同别人搭讪去了。林黛玉听见宝玉奚落宝钗，心中着实得意，才要搭言也趁扇儿取个笑，不想垫儿因找扇子，宝钗又发了两句话，他便改口笑道： 宝姐姐，你听了两出什么戏？ 宝钗因见林黛玉面上有得意之态，一定是听了宝玉方才奚落之言，遂了他的心愿，忽又见他问这话，便笑道： 我看的是李逵骂了宋江，后来又赔不是。 宝玉便笑道： 姐姐通经博古，色色都知道，怎么连这一出戏的名字也不知道，就说了这么一串子，这叫负荆请罪。 宝钗笑道： 原来这叫做负荆请罪，你们通经博古才知道负荆请罪， 我不知道什么是负荆请罪。 一句话还未说完，宝玉、林黛玉二人心里有病，听了这话，早把脸羞红了。凤姐于这些上虽不通达，但见他三人行景，便知其意，便也笑着问人道： 你们大暑天，谁还吃生姜呢？ 众人不解其意，便说道： 没有吃生姜。 凤姐故意用手摸着腮，诧异道： 既没人吃姜，怎么这么辣辣的？ 宝钗再要说话，见宝玉十分讨愧，行景改变，也就不好再说，只得一笑收住。别人总未解得他四个人的言语，因此付之流水。一时宝钗、凤姐去了，林黛玉笑向宝玉道： 你也是着比我厉害的人呢，谁都像我心拙口笨的，由着人说呢。 宝玉正因宝钗多了心，自己没去，又见林黛玉来问着他，越发没好气起来，但要说两句，又恐林黛玉多心，说不得，忍着气无精打采一直出来。谁知木金盛暑之时，又当早饭已过，各处主仆人等多半都因日常神倦之时，宝玉背着手到一处，一处鸦雀无闻。从贾母这里出来，往西走了穿堂，便是凤姐的院落。到他们院门前，只见院门掩着，知道凤姐素日的规矩，每到天热，午间要歇一个时辰的，进去不便，遂进角门，来到王夫人上房内，只见几个丫头子手里拿着针线，却打盹儿呢。王夫人在里间凉榻上睡着，金钏儿坐在旁边垂腿，也咩斜着眼乱晃。宝玉轻轻地走到跟前，把他耳上戴的坠子一摘，金钏儿睁开眼，见是宝玉，宝玉悄悄地笑道： 就困得这么着？ 金钏儿抿嘴一笑，摆手领他出去，仍合上眼。宝玉见了他，就有些恋恋不舍的，悄悄地探头瞧瞧王夫人合着眼，便自己向身边荷包里带的香雪润金丹掏了出来，便向金钏儿口里一送。金钏儿并不睁眼，只管行了。宝玉上来便拉着手，悄悄地笑道： 我明日和太太讨你，咱们在一处吧。 金钏儿不答，宝玉又道： 不然等太太醒了我就讨。 金钏儿睁开眼，将宝玉一推，笑道： 你忙什么？金簪子掉在井里头，有你的，只是有你的，连这句话语难道也不明白？我倒告诉你个巧宗，你往东小院子里拿环哥同彩云去。 宝玉笑道： 凭他怎么去吧，我只守着你。 只见王夫人翻身起来，照金钏脸上就打了个嘴巴子，指着骂道： 下作小娼妇，好好的爷们都叫你教坏了。 宝玉见王夫人起来，早一溜烟去了。这里金钏儿半边脸火热，一声不敢言语。当时众丫头听见王夫人醒了，都忙进来。王夫人便叫玉钏儿： 把你妈叫来，带出你姐姐去。 金钏儿听说，忙跪下哭道： 我再不敢了，太太要打骂，只管发落，别叫我出去就是天恩了。我跟了太太十来年，这回子撵出去，我还见人不见人呢。 王夫人固然是个宽仁慈厚的人，从来不曾打过丫头们一下。几乎见金钏儿行此无耻之事，此乃平生最恨者，故气愤不过，打了一下，骂了几句。虽金钏儿苦求，亦不肯收留，到底换了金钏儿之母白老媳妇来领了下去。那金钏儿含羞忍辱的出去，不在话下。且说那宝玉见王夫人醒来，自己没去，忙进大观园来，只见赤日当空，树阴何地，满耳蝉声，竟无人语。 刚到了蔷薇花架，只听有人哽咽之声。宝玉心中疑惑，便站住细听，果然架下那边有人。如今五月之际，那蔷薇正是花叶茂盛之际，宝玉便悄悄地隔着篱笆洞一看，只见一个女孩子蹲在花下，手里拿着根碗头的簪子在地下抠土，一面悄悄地流泪。宝玉心中想到，难道这也是个痴丫头，又向平儿来葬花不成？因又自叹道，若真也葬花，可谓东施效颦，不但不为心特，且更可厌了。想必便要叫那女子说， 你不用跟着那林姑娘学了。 话未出口，杏儿再看时，这女孩子面生不是个侍儿，倒像是那十二个学戏的女孩子之内的，却辨不出她是生旦净丑哪一个角色来。宝玉忙把舌头一伸，将口掩住，自己想到，杏儿不曾造次，上两次皆因造次，平儿也生气，宝儿也多心，如今再得罪了他们，越发没意思了。一面想，一面又很认不得这个是谁。再留神细看，只见这女孩子眉蹙春山，眼平秋水，面薄腰纤，袅袅婷婷，大有林黛玉之态。宝玉早又不忍弃她而去，只管痴看。只见她虽然用金簪画地，并不是掘土埋花，竟是向土上画字。宝玉用眼随着簪子的起落，一直一画一点一勾的看了去，数一数十八笔，自己又在手心里用指头按着他方才下笔的规矩写了，才是个什么字。写成一想，原来就是个蔷薇花的蔷字。宝玉想到，必定是他也要作诗填词，这会子见了这花，应有所感，或者偶成了两句，一时兴致恐慌，在地下画着推敲，也未可知。且看他底下在写什么。一面想，一面又看，只见那女孩子还在那里画呢，画来画去还是个蔷字，再看还是个蔷字，里面的原是早已吃了，画完一个又画一个，已经画了有几千个墙。外面的不觉也看吃了，两个眼睛珠只管随着簪子动，心里却想，这女孩子一定有什么话说不出来的大心事，才这样个心境。外面既是这个心情，心里不知怎么熬煎，看她的模样这般单薄，心里哪还搁得住熬煎，可恨我不能替你分析过来。府中阴晴不定，片云可以治雨，忽一阵凉风过了，刷刷的落下一阵雨来。宝玉看着那女子头上滴下水来，纱衣裳当时湿了。宝玉想到，这是下雨，她这个身子如何经得骤雨一击，因此禁不住便说道， 不用写了，你看下大雨，身上都湿了。 那女孩子听说，倒唬了一跳，抬头一看，只见花外一个人叫她不要写了，下大雨了。一则宝玉脸面俊秀，二则花叶繁茂，上下俱被枝叶引住，刚露着半边脸。那女孩子只当是个丫头，再不想是宝玉，因笑道， 多谢姐姐提醒我，难道姐姐在外头有什么避雨的？ 一句提醒了宝玉，哎呦了一声，才觉得浑身冰凉，低头一看，自己身上也都湿了，说声不好，只得一气跑回怡红院去了，心里还记挂着那女孩子没处避雨。原来明日是端阳节，那文官等十二个女子都放了学，进园来各处玩耍。可巧小生宝官、正旦玉官等两个女孩子正在怡红院和袭人玩笑，被大雨阻住，大家把沟堵了，水积在院内，把些绿头鸭、花西翅、采鸳鸯，捉的捉，赶的赶，缝了翅膀，放在院内玩耍，将院门关了，袭人等都在游廊上嬉笑。 宝玉见关着门，便以手叩门，里面诸人只顾笑，哪里听见，叫了半日，拍得门山响，里面方听见了，估量着宝玉这会子再不回来的。袭人笑道： 谁这会子叫门，没人开去？ 宝玉道： 是我。 麝月道： 是宝姑娘的声音。 晴雯道： 胡说，宝姑娘这会子做什么来？ 袭人道： 让我隔着门缝瞧瞧，可开就开，要不可开，叫他迎着去。 说着便顺着游廊到门前往外一瞧，只见宝玉淋得雨打鸡一般。袭人见了，又是着忙又是可笑，忙开了门，笑得弯着腰拍手道： 这么大雨地里跑什么，哪里知道爷回来了。 宝玉一肚子没好气，满心里要把开门的踢几脚，急开了门，并不看真是谁，还只当是那些小丫头子们，便抬腿踢在肋上。袭人哎呦了一声，宝玉还骂道： 下流东西们，我素日担待你们得了意，一点也不怕，越发拿我取笑了。 口里说着，一低头见是袭人哭了，方知踢错了，忙笑道： 哎呦，是你来了，踢在哪里了？ 袭人从来不曾受过大话的，今儿忽见宝玉生气踢他一下，又当着许多人，又是羞又是气又是疼，真一时置身无地。待要怎么样，料着宝玉未必是安心踢他，少不得忍着说道： 没有踢着，还不换衣裳去。 宝玉一面进房来解衣，一面笑道： 我长了这么大，今日是头一遭生气打人，不想就偏遇见了你。 袭人一面忍痛换衣裳，一面笑道： 我是个起头的人，不论是大是小，是好是歹，自然也该从我起，但只是别说打了我，你儿顺了手也打起别人来。 宝玉道： 我才也不是安心。 袭人道： 谁说你是安心了，素日开门关门都是那些小丫头子们的事，他们是憨皮惯了的，早已恨得人牙痒痒，他们也没个怕劲儿。你当是他们踢一下子唬唬他们也好些，才刚是我淘气，不叫开门的。 说着那雨已住了，宝官玉官也早去了。袭人只觉肋下疼得心里发闹，晚饭也不曾好生吃，至晚间洗澡时脱了衣服，只见肋上青了碗大一块，自己倒唬了一跳，又不好声张，一时睡下，梦中作痛，由不得哎呦之声从睡中哼出。宝玉虽说不是安心，因见袭人懒懒的，也睡不安稳，忽夜间听得哎呦，便知踢中了，自己下床悄悄的秉灯来照，刚到床前，只见袭人嗽了两声，吐出一口痰来，哎呦一声，睁开眼见了宝玉，倒唬了一跳道： 做什么？ 宝玉道： 你梦里哎呦，必定踢中了，我瞧瞧。 袭人道： 我头上发晕，嗓子里又腥又甜，你倒照一照地下吧。 宝玉听说，果然持灯向地下一照，只见一口鲜血在地，宝玉慌了，只说 了不得。 袭人见了，也就心凉了半截。要知端地，且听下回分解。